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11，My Radio。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大家好。咁啊，又到咗历史在笑嘅时间。咁原来咧，即系眨下眼呢个节目咧，就做咗43集。43集咧，即系将近一年嘅时间啊。咁啊，将近一年嘅时间咧，讲呢个历史在笑咧，其实我哋都集中系喺讲呢个中国嘅近代史啊。由呢、這个即系民国初年开始讲，咁我哋就冇讲辛亥革命嗰一笔嘅啊。咁點解要揀呢、這個即係、就是、民初，特別係呢、這個即係、要由北京大學開始講呢，要由蔡元培主政嘅北京大學開始講呢？咁、就係話呢一個民國初年呢，即、就、係、是、結束咗呢個帝制統治之後嘅最初期，其實整個中國呢都仍然係四分五裂嘅，佢不是一個統一的民主中國啊。咁由於呢個袁世凱即係對辛亥革命咧，老實講，佢真係有好大嘅功勞啊。武漢呢、這個即係武昌呢個新軍起義，基本上就係即係袁世凱一手締造嘅所謂北洋，即、就、係、是、北洋嘅呢個軍隊嗰隊雄師啊。你冇軍事力量，當時革命黨。你就是要依靠这个所谓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是吧？所以我曾经讲笑这么讲，辛亥革命成功，武昌首义成功，其实是兵变来的，是吧？那后来就即是各省都响应啦，跟着就袁世凯逼这个清帝逊位，是吧？咁啊，孫中山同佢交換嘅條件咧，就俾個總統去做啦，係嘛？咁點知個總統做做下就想做皇帝，係嘛？嗱，呢個袁世凱嘅嗰啲即係手下啊，咁啊變成後來嗰啲軍閥咯，係咪？各據各地，大家都有個山頭咁啊。喺民國初年嘅時候，即使係喺個軍閥各據嘅一個混亂嘅局面，但係思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以我哋一開始即係講歷史在笑呢個節目嘅時候，就設計咗咧第一個單元咧，就係講呢個大學祭酒、人物與思潮，係咪？跟住咧就要講五四運動。咁淨係一個五四運動咧，即係我哋都講咗即係三個部分，係咪？呢三個部分咧就係、是、包括。即係呢個係第二個單元啦，啊，即係五四運動與中國之一，咁啊從思潮與人物說起。之二咧就係五四後人物與思潮嘅理念分歧。之三咧就係五四運動嘅前因後果。而家講緊之四就係五四事件，講嗰一日即係點解會發生一個咁嘅學生運動喺1919年嘅5月4日大規模嘅示威，係嘛？後來搞到即係啲學生係被呢、這個即係北洋政府的即警察所拘捕啊。咁而呢一个五四运动嗰个影响是波澜壮阔的。咁但是有一啲关于佢背景啊、历史意义咧，之前我哋已经讲晒噶啦，啊嗰啲就讲喺前面讲晒，系嘛？因为佢唔系单独一个历史事件咁简单，佢系成个新文化运动、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呢个国家的改革，系嘛？或者希望革命，係嘛？甚至乎要令到呢一個即係中華民國或者中國變成一個真真正正嘅民主國家啊！佢哋嘅奮鬥係嘛？有各種各類唔同嘅思想啊，或者主張啊。咁所以講五四運動咧，我哋都講咗成差唔多有成廿幾三十集啊，講到而家都未完喎，係嘛？ 咁呢、這個呢一、這個部分咧，應該就係最後一部分㗎啦。啊，咁我哋上文咧講呢個五四事件嘅時候，就講到即係話呢個1914年，唔係1919年四月底，當呢個中國嘅代表喺巴黎出席呢個凡爾賽和會，係嘛？以失敗告終。失敗告終嘅意思就係話，喂，即係呢個日本人係嘛？喺呢啲所謂協約國嘅支持底下，好成功咁將德國所佔領嘅山東嘅青島嘅權益係嘛？即係轉移到去呢個日本人嘅手上係嘛？咁呢一個所謂消息傳到去北京之後咧，嗰啲學生組織包括新潮社、國民雜誌社、工學會、同研社同埋呢個共學會呢啲咁嘅學生團體，紛紛舉行會議，咁咧就決定喺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嗱呢一日咧就係點解叫做國恥紀念日咧？就係呢個日本提出21条要求嘅最後通牒嘅四周年啊，即係話咧1915年啊嘅五月七日就係日本即係向北洋政府提出呢個21条嘅要求嘅最後通牒啊。咁當然到最後，北洋政府係接納咗呢、這個即係呢一個不平等條約啦。咁啊，做城下之民係嘛？咁佢揀呢一日嚟舉行民眾示威大遊行啊。咁就由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同埋法政專門學校帶頭，由呢四間北京嘅高等院校，嗱當時梗係以北京大學為首啦，跟住高等師範學校咧、高等工業學校咧同埋法政專門學校，嗱呢一個咁嘅決定，呢四間學校呢個決定，好快就得到北京所有嘅大專學生團體嘅同意，係嘛？咁而且佢哋各自咧都為參加即係呢一個行動啊，即係去制定一啲計劃啊。所以其實你睇翻呢個五四事件咧，嗰個近因咧，佢唔單止係呢個巴黎和會，係嘛？仲係即係1915年定下嘅呢個21条啊，所引起嘅所有民憤啊。咁喺即係會上咧啊，即係呢個所謂接到消息之後開會討論啊，咁呢啲學生團體喺呢個大會上邊咧，就向全國各個報館同埋團體，包括啲工商團體啊、工會啊、其他所有嘅團體啊，就發出一個咁嘅電報。呢、這個電報嘅內文係咩咧？我喺度讀一次俾大家聽啊。青島歸還，誓章失敗。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國民當有覺悟，望於此日一致舉行國恥紀念會，協力對外，以保危局。北京專門以上學校全體學生25000人購，嗱呢個咧就係當時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幾個學生團體開會，作咗一個決定，話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要搞呢個示威遊行，咁然後就發一個電報咧，俾全國嘅報館同埋學生團體或者其他嘅團體啊，嗰、那個原文就係咁樣嘅啊。嗱喺呢次會議之後咧，由五月一日至到五月三日，喺巴黎又傳咗一啲令人震驚嘅消息。呢、這、一個消息係咩嘢咧？就係話咧和會就會拒絕中國要求公正解決山東問題，係嘛？嗰啲代表提出要求公正咁樣解決山東問題，但係呢個和會即係巴黎和會、凡爾賽和會咧，就拒絕咗中國代表嘅要求。不但止拒絕呢個要求，佢仲話俾你聽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呢個要求我唔接受嘅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即係之前已經欣然同意換民，係嘛？咁呢個我喺上次講咗啦。 即係呢個亦都係威爾遜總統，美國威爾遜總統，即係令到中國人非常之失望，係嘛？本嚟以為佢可以主持正義，結果佢又講俾你聽，喂，將呢、這個德國喺青島嘅嗰個權益轉移俾呢個日本人，係當時嘅中國北，即係呢個北京政府欣然同意嘅，啊，欣然同意，好 happy 咁樣去同意，係嘛？呢、這個消息即係傳到嚟中國之後，大家就對於呢啲所謂中國賣國策深惡痛絕。呢、這個時候啱啱中國駐日本嘅公使張宗祥喺東京匆匆返國，回國之後佢喺天津亦都逗留咗幾日，係嘛？跟住政府咧就揾咗呢個陸中瑜啊，即係呢個係喺北洋政府裏邊咧，即係出名親日嘅啊，咁就去接呢一個張宗祥啊。咁啊，陸中瑜咧就係外交總長咧啊。咁啊，甚至去天津咧同佢接洽啊。咁啊，4月30日咧，呢個張宗祥咧就翻去北京啊。咁佢北京咧，因為佢係駐日本公使啦，咁佢北京咧就已經冇自己嘅屋噶啦，咁於是就住喺即係呢個曹汝霖嘅屋企啊。第二日外即係話呢個即係喺外國報紙裏邊咧就登咗個消息咧，就話呢個張宗祥咧就唔會翻去日本復職噶啦，係嘛？咁啊，大佬，你日本已經啊，即係赤裸裸地侵略中國，係嘛？咁你仲翻去你呢個公事係嘛？咁但係當時都有消息就話啊，佢會接呢個陸中瑜做呢個外交總長啊，同埋當時陸中瑜都係巴黎和會嘅中國總代表嘛。咁呢個消息咧就更加令到即係當時嘅中國民眾，特別係啲學生就懷疑。喂，原來呢個駐日公使張宗祥，呢、這個外交總長陸中瑜，係嘛？甚至乎北洋政府嘅高層啊，曹汝霖等等，哇！呢啲全部都係喺度陰謀出賣緊國家利益，係嘛？所以喺5月3日，北京嘅民眾嘅情緒已經到咗一個即係非常之即係激昂嘅一個熱度，係嘛？政治團體、社會團體，包括啲政界啊、商人、學生啊，同埋少數嘅軍人都召開呢個緊急會議，希望咧能夠解救呢個難關，係嘛？咁呢個北京商會咧又發電去其他城市嘅商會，請求佢哋支持中國喺巴黎嘅要求，係嘛？中國嘅呢個上海商會又決定喺5月6日開會討論點樣處理，更加重要嘅就係國民外交協會又派代表見呢個大總統徐世昌。要求他下令中國在巴黎的代表，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的話，就應該拒絕簽字。同時在5月3日的集會裏面決定，即請其他社會團體、政治團體來參加5月7日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的國民大會，還有留日學生救國團就給這個總統，即發一個電文給總統，就說寧願公開決絕，決不願屈辱求生。嗱，喺呢種咁嘅巨大嘅民眾嘅壓力底下，北京政府咧竟然用一啲即係嚴厲嘅措施嚟鎮壓呢個騷動啊，即係令到民眾更加氣憤。所以本嚟就諗住5月7日遊行示威嘅，於是啲學生就決定將準備喺5月7日呢個遊行示威提前舉行，咁啊。呢、這個提前舉行的原因咧，就話有一個即係曾經參加過當時活動的學生就咁樣形容當時5月1日至5月3日，即係喺呢個北京啊群情洶湧的情況。佢話咧，自5月1日起，我哋一直考慮尋求我哋即係表達尋求表達我哋對政府腐化同埋對外對中外軍閥主義嘅不滿嘅辦法。最後的結論就是最好立即或者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立即召集北京的學生舉行一次大規模的遊行。 所以五月七日的游行就变成五月四日，于是就史称五四运动，就是由这一班学生啊的一念之间。而这个一念之间呢，就是由于就是说对这个张宗祥啊，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这些这样的所谓北洋政府的高层啊，即是他们那个卖国的行为深恶痛绝，原定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的游行就提前到五月四号。北京大学自从蔡元培做校长之后，他改革这个校政，从而提出这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这些办学方针之后，事实上令到北京的高校、高等院校的学生呢，即是接受这个西方进步的思想、开明的思想，还有敢于国家的所谓危难，大部分都有这种爱国之心，是吧？你见到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啊，屈服在这个列强底下签订这些城下之盟，你说北京大学的学生怎样不愤慨啊？是吧？所以在五月三号的下午一点钟，国立北京大学就贴了一张通告，要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生的代表举行一个临时紧急会议。嗱，呢个会议咧系喺五月三号嘅夜晚七点钟，喺北京大学法科啊，即系呢个又叫做第三院咧啊，即系佢嗰个 campus 咧就喺另外一笪地方嘅，即系喺个皇城嘅东面啊，喺呢一个法政呢、这个北京大学法科嘅即系第三院啊嘅大礼堂举行。当时出席的学生有千多人，即是除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之外，就是北京那些高等院校的学生的代表，是吧？而负责做主席的人呢，就是一位北大学生，姓易的，易克儿。这位北大学生的代表呢，其实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于当时即是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他都抱有一种即是相对比较个态度比较保守少少嘅，或者叫做温和啲。对于新旧文化嘅问题，佢系用一个比较温和嘅态度嘅。啊，咁就佢做主席，系咪？咁当时参加集会学生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北大嘅学生，头先讲咗，但系亦都有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啊、法政专门学校啊、工业专门学校啊，咁等等呢啲高校咧都有派代表嘅。咁当时就首先由呢个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嘅邵飘平呢位好出名嘅民国人物嚟噶啦，啊，咁啊分析呢个山东问题，跟住咧就有其他学生慷慨陈词啊，即系声讨呢个北洋政府，谴责呢个即系日本嘅帝国主义等等，系嘛？喺呢一个临时紧急会议里边，即系由北京大学学生所即系召开嘅呢个临时紧急会议里边咧，就通过有几件决议案嘅啊，第一个决议案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我哋看回史实咧，就是五月三号七点钟开呢个会，咁啊讨论咗好耐，好多学生代表发言，咁到十一点钟左右就通过一个决议，好重要的，就是提前喺五月四日啊，唔系五月七日。嘅晏昼十二点半，召集所有北京嘅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游街示威，抗议即系呢个政府嘅外交政策，同时又派学生代表到呢个北京各国嘅公使馆，即系领事馆啦，除咗日本领事馆、日本公使馆唔去之外。除了日本以外，所有在北京的公使，即是外国的公使馆，都派代表 去跟他们讲宣示这个中国的民意和中国人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决心，是吧？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议来的，5月4号12点半就会就是去游行了，是吧？咁同時呢就當時有啲東京嘅留學生呢，即係中國喺東京嘅留學生，咁返返嚟又開會，咁就提出要對呢個日本公使呢加以譴責，係咪？呢度呢我想讀一段呢，就係、是、一個北京大學學生去追述呢個5月3日呢個臨時緊急會議嘅情況嘅一段回憶啊。咁呢個回憶咧就係咁講嘅：我們起初討論國家的危機，大家都同意山東問題的原因是腐敗和不公平，所以我們作學生的應該奮鬥，讓全世界看到強權絕對不是公理。後來又討論了四種進行的辦法，如下：第一，聯合全國各界民眾一致力爭；第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對和約不簽字；第三，通電各省民眾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國民大會和遊街示威運動；第四，定於5月4日聯合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安門舉行一次巨大的示威遊行，以表示我們的氣憤不滿。又是天安門，是吧？所以 我在啲學校演講講呢個五四運動的時候咧，我就好中意提呢一段嘅，就話啲學生揀咗5月4日嚟遊行示威，係嘛？咁啊，甚至捉呢個日本公使嚟揼，係嘛？張宗祥啊，火燒呢個陸中瑜啊嘅官邸，係嘛？俾北洋呢個政府嘅警察拉咗，咁啊，北京大學嘅校長就揾呢個北洋政府嘅警察總長講數，快啲放咗我啲學生，係咪？咁到最後咧，喺呢個輿論壓力底下咧，北洋政府冇辦法唔將呢啲示威嘅學生咧釋放，係咪？咁呢個1919年之後嘅70年之後啦，1989年嘅5月4日，北京高校嘅學生亦都遊行，佢又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而89年嘅五四大遊行，香港又舉行。那個是香港有史以來，即是說最大規模的學生遊行，香港高等院校的學生遊行。我記得那時候我做珠海書院新聞系的主任，那天我們直接不上堂，帶著珠海的同學由九龍、就遊行去到天星碼頭，再跟這個來到遮打花園跟其他那些同學即是、這個會合。當時珠海呢不是專上學聯的成員，跟這個專上學聯呢亦都劃清界線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是那一次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就是香港的學界的大團結，去到遮打花園，好幾千人，很多人在台上發言。當時學聯的秘書長就是這個陶君衡，還有呢就是蔡耀昌、這些都是當時1989、1964的時候的大專學生。他們唱國際歌，也都有很多托派的成員呢就參加這一次集會、我記得當時我上台叫人不要唱國際歌、人又唱你又唱，你自己為什麼示威先？為什麼遊行先？五四運動為什麼會唱國際歌呢？我真的拗頭，是吧？但是在大陸五四運動70周年紀念一個月後就是六四， 六四就是邓小平都忍不住了，要派军队清场，在北京长安大街和其他地点和天安门广场进行这个大屠杀。这个又是由纪念五四运动那里开始的，八九年的五月四号，北京高校的学生承接着这个四月中旬为了纪念胡耀邦逝世然后出现的这个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到了五四那一日成为一个高峰，到五月十九日李鹏在北京宣布戒严，六月四日大屠杀。即是我们读历史就真的要这样才得，温故知新，是吧？1919年的5月4日北京高校的学生游行示威，是吧？在天安门做一个起点。到最后有没有学生被政府所杀呢？没有。所以两个北洋政府相隔70年，哪个是文明，哪个是野蛮，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